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十月五号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不管是放假的日子还是平常的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钟，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来到北京乐广播，来和我们赴这场广播的约会，我们都一定会出现的，这是你我之间一个美好的约定。所以今天晚上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周慧带来的《约定》。话说在直播间里听过周慧的现场清唱，真是一个绝对的唱将级的歌手，唱商了得。这个唱商啊，就是现在说一个人特别会唱歌，就像情商智商一样，唱商很高的歌手周慧。 像教堂里头那场婚礼，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累到无力总会想。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执行力才是拉开人与人差距的关键。有句话说，凡人之所以平凡，在于他们总是要等到弄明白后再说，等条件成熟后再做。伟人之所以伟大，在于他们非凡的决断力和执行力。如此看来，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在于有没有执行力。没有执行力，一切都空谈。航海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有些人对他的成就不屑一顾。在一次欢迎会上，有位贵族口出狂言，发现新大陆不过就是坐着轮船一直往西走，任何人这么做都会有这个微不足道的发现。哥伦布听后并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尴尬，而是拿起一个鸡蛋问所有人，谁能使鸡蛋的小头朝下竖立在桌面上。大家多次尝试，却没有一个人成功。哥伦布拿起鸡蛋往桌上轻轻一敲，鸡蛋便稳稳地竖立在了桌子上。那位贵族不服气地说，把鸡蛋敲破当然可以竖立起来，我也能做到。哥伦布充满风度地说，是的，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做起来都非常容易，不过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我已经动手做了，而你们却没有。的确如此，生活中很多人空有思想，缺乏的是说干就干的魄力。俗话说，一等二靠三落空，一想二干三成功。即使非常容易的事情，不行动一切都是空谈。英国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有个墓志铭发人深省，说出了大多数人的感慨和无奈。当我年轻的时候，梦想改变世界，可进入暮年后，却连我的家庭也没能改变。最后我躺在病床上，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以改变自己为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说不定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常言道，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想到就要做到，别等到无能为力的时候追悔莫及。也许行动之后你会发现，许多事情看上去比登天还难，做起来却能轻而易举地完成。哪怕不成功，也不会让人生空留遗憾。执行力是最顶级的自律。著名投资人孙正义说，三流的点子加一流的执行力，永远比一流的点子加三流的执行力更好。可见执行力才是最高配的战斗力。达芬奇的成功不仅在于他的想象力，更在于他超自律的执行力。他每天都会在笔记本上列待办事项，比如今天要做的事情有：去米兰的郊区采风，画一幅米兰的全城图，找个数学家讲三角形的知识，咨询水利专家怎么去修建一条运河，去研究一下鸟的翅膀，看看它们飞行的奥秘。这一天的任务非常多，涉及的方面相当广。令人震撼的是，达芬奇在一天内居然把这几件事情都圆满做完了，并且在第二天又制定了新的计划。为了画好一个圆，他会连续画169个圆练习。为了调查水流的原理，他会记录下730项水流的发现。很多了不起的成就其实是由一个个微小的单元组成的。具有明确的计划，并且把计划 付诸行动的执行力，必将化行动为结果，通往成功之路。很多人喜欢看唐家三少的小说，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创造过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连续更文86个月。除极个别的特殊情况，他通常每天早上7点和下午5点都要更文，日更8000字，保持10年，从未中断。长期的坚持让他的作品由量的积累上升到质的飞跃。他曾连续5届荣登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的榜首，2次入选福布斯名人榜。正如村上春树所说的，当自律变成一种本能的习惯，你就会享受到它的快乐。自律不是痛苦的约束，而是实现梦想的捷径。执行力不是为难自己，而是对自己最大的奖励。长期坚持一个习惯，你会发现你有多自律，人生就有多自由。你什么执行力，就什么人生结局。有人说，执行力胜过天赋。那些自制力与执行力特别强的人，最后都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有一位网友分享了自己大学舍友的经历。那个舍友以前特别淘气，高中有所收敛，开始学习，考了普通的2本。大一时他就制定目标，考研考厦大，同学们都觉得他异想天开。接下来他把可利用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一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着，最后真的如愿以偿考上了厦大。毕业后去深圳华为总部做了财务。可见有怎样的付出，就会有怎样的收获，有什么样的执行力，就有什么样的人生。看过一篇关于越南的退役军人的故事，深受鼓舞。他曾是一名伞兵，因跳伞落地的冲击力让他的后背和膝盖积累了很多的伤病，退伍后只能拄拐杖走路。他开始胖起来，体重一度达到270斤。他到处寻找治疗方法，但医生的答案都是他再也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这让他对人生充满了绝望。可是有一天，他突然想到，能不能直接用运动摆脱拐杖，而不是先摆脱拐杖再运动呢？他开始查询关于运动的资料，请教一些教练，看能否帮助他。就这样，他摇摇晃晃地开启了运动之旅。扔掉拐杖后立刻摔倒，无数次跌倒，无数次的爬起。就这样，经过长期的魔鬼般的训练，他的腰围减小了将近1/4，双拐变成了单拐，最后彻底摆脱了拐杖，而且还可以奔跑了。很认同一句话，有些事儿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因为坚持了才会看到希望。人生本就有很多种可能，看你想要什么样的结局。即使一件小事儿，日积月累地坚持下去，也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让你对自己刮目相看。执行力是一个人了不起的才华。世界励志演讲大师约翰·库提斯说，永远别对自己说不可能，想到就努力去做。他没有双腿，却是诸多体育项目的冠军得主，获得过国家2级教练的荣誉。这再次证明，成功的关键在于执行。坚持不懈的执行力，才是一个人最了不起的才华。那么，

熟悉了起来，眼前的世界从未有过的清晰。彩色的房间，望着我说出了那句动听的语言。我听见了人们说起亲切的话题，歌声里的你和我会永远在一起。我看见了陌生人渐渐熟悉了起来，眼前的世界从未有过的情。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遇事最有水平的四种处理方法。听好了，一，遇事先收住脾气。孙子兵法中说，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真正能把事情做好，能做大事的人，往往是那些内心富有激情而面色沉稳干练的人。他们沉着的姿态，不仅会给自己信心，也会给他人做事的信心。遇事先收住脾气，学会沉稳，学会沉着应对，要将脾气收进心里，不要显露于外，做到喜怒不形于色。不要让别人通过你的脸色看出你的想法，更不要让喜怒哀乐支配了你做事的方式。人生最失败的，就是让自己做了情绪的奴隶。有本事的人常常没什么脾气，没本事的人脾气却大着呢。做大事的人内心成熟，懂得克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他们知道发脾气对解决事情并没有帮助。第二个办法，遇事先观己。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生活中遇到问题，遇到困难，先要看看自己做好了没有，问问自己哪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有户人家养了一只鹦鹉，这只鹦鹉非常漂亮，可是它却有一个坏毛病，嗓音不好听。这只鹦鹉不仅整天咳嗽，而且发出来的声音又沙哑又难听，像个老烟嗓子。女主人不厌其烦，带着鹦鹉去看兽医，兽医给鹦鹉做了检查，这个鹦鹉很健康，没有什么问题，就告诉女主人。俗话说鹦鹉学舌，它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声音，可能是你们家有人经常咳嗽。这时女主人脸红了，原来她自己有抽烟的习惯，所以经常咳嗽。鹦鹉不过是惟妙惟肖地把女主人的咳嗽声音模仿出来而已。曾子曾曰，吾日三省吾身， 圣人每天多次反省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哪里做得不够，何况我们普通人呢？每次遇到麻烦就爱挑人毛病，把责任推卸给他人，这样的人我们都不愿与他做朋友。所以说，遇事先关己，先反省自己，才能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法。三，遇事不责备。事情已经做了，就不用再提；事情完成了，也不必再劝阻。过去的事情再追究也没有必要。别人已经犯下了错，你再怎么去责备他，也不能让改变既往的错误。就好比一个人不小心在光滑的木板上钉了个钉子，你就算再怎么责备他，让他去把钉子取下来，钉子也已经破坏了木板，再不能光滑如初。责备只能徒增自己的烦恼，加深他人的痛苦，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对解决事情没有什么帮助。君子修身养德，不恶语相人。所谓敏于事，慎于言，一个喋喋不休的人必定不是个修养高的人。不去责备他人就是最好的修养。尽量用善意的言语去激励别人把一件事情做好，而不是用伤人的责骂打击别人做事的积极性，这是处理事情更高明的方法。四，遇事知换位。儒家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遇到事情最常犯的错误就是，这个事情我不想做，就去拜托别人帮忙做这个事情，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扔给别人去做，从来没想过别人愿不愿意做。凡事只考虑自己，从来不为他人着想的人，就是最自私的人。所以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要多从别人的角度去考虑。一位父亲让儿子拿着钢笔给他，儿子心不在焉地拿起桌上的笔送过去，没成想把笔尖儿放在父亲手里。父亲语重心长地说，为别人拿东西要想着别人接到手方不方便，你把笔尖儿送过来，我还要把它倒一下，如果笔水太多还会留一手墨水在手上。给人递刀子剪子更要小心了，万不可用刀口刀尖儿对着人家。我们想请别人做事情，首先要想想这个人喜欢做什么，不喜欢做什么。凡事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自己都不想做的事情，别人就会愿意做吗？君子追求利益的同时，也会顾及他人的利益，小人追求利益，就只顾及自己的利益。遇事多换位思考，做事才能让自己满意，让他人也满意，既利己又利人，这才是做好了一件事儿。老话常说，做事先做人，只有做人到位，才能做事成功。做事也是做人，管好自己的脾气，多为他人着想，对己严格，对人宽容，这也是一种修行。你遇见的所有人都是来度你的，对的人教你成长，错的人教你珍惜。生命里所有的相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希望身旁有个人，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明亮的清晨，如道路上温暖的阳光，覆盖我肌肤。 说你有方向，我说我喜欢有伴，你说相爱会变，我说没发现迹象，心情越来越隐蔽，藏在浪， 等不到你成为我最闪亮的星星，我依然愿意借给你我的光，投射给你，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等你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一闪一闪亮静静，好像你的身体藏在众的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挂在天上放光明，反射我的孤寂，提醒我，我也只是一颗寂寞的心。 歌手孙燕姿带来的克伯勒。可你会问克伯勒是什么？你刚刚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一种外太空神秘的力量？ 没错， 它其实就是讲来源于一个超新星的名字，寓意天空中星与星之间的关系。孙燕姿希望借此展现地球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牵引。好了，这首歌也结束我们第二十段的男左女右，第三十段继续听好听的歌曲和暖文章吧。 一双闪着泪光的眼睛，要多努力才能把雨看成星星，握住我手但别给我同情，执着的人要从倔强寻找勇气，好像很近瞬间又远离，

相爱的人，等着对方先说想分开的理由。谁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的时候，我和你的眼中看见了不同的天空，走得太远终于走到分岔路的路口，是不是你和我要有两个相反的梦。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长寿的五个微条件》。知乎上有个问题：人的终极成功目标是什么？有一个高赞回答，只有两个字：长寿。世人忙忙碌碌，图的不过是名与利，但与每个人朝夕相处的却是自己的身体。幸福生活需要靠强健的体魄去打拼，健康的身体是享受生活的先决条件。长寿是福，想要长寿需要从五个微条件开始。一，微运动。亚里士多德说，运动太多和太少同样的损伤体力，唯有适度可以产生增进，保持体力和健康。世卫组织调查发现，运动不足是造成全球过早死亡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长期不运动会给健康带来以下风险：器官机能下降，血液循环、新陈代谢变慢。运动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并非频率越高、强度越大效果越好。运动量要根据自身的体质适度最好，过犹不及。知乎上有网友分享，坚持晨跑三年，每天3公里，膝盖软骨磨损比较严重。媒体报道，七旬老人每天暴走上万步，膝盖疼痛到无法站立。研究表明，每天运动10分钟也可有效延长寿命，每周3到5次的频率，每次30到60分钟就能有效降低心理压力。每天保持一定量的微运动好过3天打鱼2天晒网式的剧烈运动。健身没有速成之路，靠的是日积月累的努力，长期的坚持会收获一个别样的人生。85岁的钟南山精神矍铄，身材挺拔，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锻炼。他说，寿命长短不取决于疾病和衰老，而是把正确的生活方式带入生活。78岁的老奶奶看上去只有40出头的年纪，她直言，是运动让我保养得这么好。微运动更有利于健康， 也更容易坚持下去。二，微忌口。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食物带给人类的好处不只是果腹，还有享受。很多人在美食面前迈不开腿，停不了嘴。据中国中青年心脑血管健康白皮书显示，大约每六个心脑血管患病高风险人中就有一个是90后。这其中吃的太多占据主要原因，很多疾病都是与吃有关，高血压、高血脂、肥胖、脂肪肝，吃的太多加重肠胃的负担，血液循环变慢，摄入多消耗少，造成脂肪堆积。减少食物量能延长寿命。专家建议吃饭只吃七分饱，并且保证足量的蛋白质、足量的膳食纤维、足量的维生素、足量的矿物质，低能量、低脂肪、低糖、低钠盐。在控制饮食的情况下，身体轻松了，肠胃的消化负担减轻，代谢压力也相应减少，整个人神清气爽。少吃还能延缓衰老，思维敏捷，让人更年轻。健康是从管住嘴开始。三，微佛系。街道上车水马龙，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有的人享受在物欲的世界里纵横驰骋，有的人被世俗的枷锁捆绑艰难前行，也许走得太远忘了来时的初心，也许走得太急光鲜的外表难掩沉梦的心灵。拼尽全力固然是可歌可泣的人生追求，尽力而为也不失为懂得取舍的人生智慧。曾经有一位企业家，在他创业的时候真的很拼命，他拼命工作的风格被同事称为铁人，但是高强度的工作使他不幸患癌。一位大师点醒了他，一个人老想着扩大自己的影响力，那其实是在追求名利。所以等他病好之后，对生命充满了敬畏。他说，人最宝贵的是拥有健康，活在当下。36岁清华毕业的 IT 男张斌猝死在酒店，他曾连续工作70个小时。24岁的广告公司员工小李在办公室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发病前他连续加班1个月。40岁之前拿命赚钱，40岁之后用钱换命，似乎不再是一句玩笑话。把手中的工作放一放，让匆忙的脚步停一停，做一个微佛系的人，就像高挂在树上的果子，跳起来够得着就努力跳一跳，如果还是不行，放弃也是另一种得到。做一个微佛系的人，少一点欲望，少一点诉求，多一份淡然，多一份平和。生命回馈给我们的是更加厚重的底色和多彩的人生。四，微自我。有人说希望拥有更独立的人格，更坚定，更平静，更宽容，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儿，爱想爱的人，而不是别人眼里正确的。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似乎成为一种人生惯性，特立独行，独辟蹊径，则被看作可笑的异想天开。然而生活的强者从不畏惧，坚持真实的自我，命运的舵手从不怀疑自我的选择。高考状元钟芳荣在清华北大都向他伸出橄榄枝时，他原本可以选择热门任何一个热门专业，但他 却说自己喜欢历史，选择冷门专业考古学。金庸年轻时有个外交官的梦想，当他努力迈进外交部的大门后，才发现自己坚持自我、不愿意被束缚的性格与严谨的外交工作格格不入。他果断放弃，转战文坛。外交部少了一位外交官，文坛却多了一位金大侠。遵循自己的内心，了解自己的意愿，不为世俗所左右，不为外界所困扰。我们崇尚无私奉献，对工作鞠躬尽瘁，对家庭尽心竭力，但忙碌的同时不要丧失自我，留一点空间为自己，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打造自我的精神殿堂。法国作家辛基科尔说，对于宇宙我微不足道，可是对于我自己，我就是一切。别为难自己，多心疼自己，活得像自己。第五，微糊涂。人生在世，难得糊涂，糊涂难得。多少朋友在弯弯绕绕的算计中渐行渐远，多少家庭在锱铢必较的伤害中破镜难圆。精明是一种优势，善于装糊涂却是一种本事。单位同事老李，人们都夸赞他活得通透明白。老李从不听别人的闲话，更不在背后议论他人，遇到好心人悄悄向他传达。别人对他的评价，刚一开口便会遭到拒绝。不要跟我说这些，别人议论我，我不知道，我还能像往常一样心无芥蒂地和他相处，要是知道了便会心怀怨恨，有时知道的多不如知道的少。糊涂不是装聋卖傻，而是不想看的不看，不想听的不听。糊涂不是痴呆懵懂，而是看破不说破，知人不评人。对家人糊涂一点，幸福常伴左右；对得失看淡一点，心境豁然开朗。孔子把糊涂视为中庸，老子把糊涂看作无为，庄子把糊涂当作逍遥。糊涂一些，原谅他人，就是放过自己。看透人生，即是自我成全。微运动强身健体者长寿，微忌口腹中食少者长寿，微佛系知足常乐者长寿，微自我内心笃定者长寿，微糊涂外愚内智者长寿。有句话说，不急不恼百年不老，不懒不馋益寿延年。用这篇文章和所有的男左女右们共勉，祝大家都能够健康长寿平安喜乐。 等待天亮，看着城市悄悄地熄了光，听风的方向，这一刻是否和我一样孤单地飞翔，模糊了眼眶。那首歌曲重复当时那条街，那个你，相同的 桌椅，不用言语就会有默契，这份亲密那么熟悉，在爱里等着你，陪你叹息有种暖意，在梦里全是你，不要再迟疑，把我抱紧，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不想确定日期，拉长幸福距离，来填满回忆，在爱里等着你，未来变得那么清晰，在爱里全是你，思念让心跳无法呼吸，爱本来就没什么， 不用着急也不用焦躁，会有一个人在爱里等你。现在你需要做的是早点睡，慢点起，认真吃早饭，好好工作，并努力赚钱，不乱买并不需要和不真正喜欢的东西，有真正的爱好，保持自我态度，经常深度思考，倾听人云亦云，不被流行洗脑，抽空跑步和健身，和几个老朋友没完没了的见面，对爱的人保持赤诚和耐心，也对自己如此。这是作家丁丁章和大家共勉的一段话，在这时段的尾声也和你分享，同时想起的还有这首《普通朋友》。第四十段见吧。 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 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

此时古难全，但愿人成就，千里共婵娟。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内心强大的人都有着六种习惯。一，专注成长。成长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人生关键词，但区别在于有些人只是三分钟热度，想考研继续深造，在朋友圈立下目标之后就没了行动，想学习摄影买回一堆设备，拍了几天就打起退堂鼓，看似努力过，实则达不到理想的结果。人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想要拥有强大的内心，就必须度过那些专注成长的日子。当你保持足够的耐心，专注投入某件事儿时，从无到有，从零到一，从低到高，变得有意义的不只是内心，还有我们的人生。二，是懂得迎难而上。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我们面对困难的第一反应往往都是躲避，但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唯有直面困难才能解决困难。别把困难看得太重，别把自己看得太轻，谁的人生没有经历过风雨？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败给了困难，而是败给了自己。一个人内心强大的起点就是懂得迎难而上，当你的心变强了，困难就变弱了。三是学会独立思考。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体验，明明内心已经有了想法，但如果与朋友们的看法相反，自己也很难不动摇。这个朋友说的有道理，那个朋友说的也对，想要真正做到独立思考好像很难。但是如果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没有思想，没有力量。真正优秀的人大多善于独立思考，他们看得更高，想得更远，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更容易接近人生的目标。四是规律作息。很多人每天要面对高强度的工作，忙碌了一天，晚上还控制不住自己不停地刷手机，一抬眼就是凌晨两三点。不规律的作息让人白天没精打采，疲惫不适，做事也常掉链子。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做到早睡早起，规律作息，身体和情绪都会更健康，精神状态好了，做事效率也高了，充满能量和生机，自然让人觉得自信大方。五是懂得控制情绪。冲动是魔鬼，这句话一点也没错。一味的发泄情绪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人就像一颗行走的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伤人伤己。人生在世，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真正内心强大的人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平和的言行，温柔的举止，会给人带来安全感。 保持良好的心态，才能过好自己的生活。六是能把握当下。人总是很容易沉湎于过去，把自己束缚在回忆里，钻各种牛角尖。可通常从我们做出选择的时候，就注定没有回头路。即使偶尔走了错路弯路，最后方向也是始终向前的。你若一直沉浸在懊悔中，忘记抬头，就会错过当下珍贵的风景，又增加不可回头的遗憾。所以别再浪费时间为过去焦虑了。人生最好的时刻永远是当下，为眼前的每一分每一秒去努力，专注内心的丰盈，把握当下的幸福，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愿我们一起成为内心强大的人，更强大的人，有足够的自信和广阔的胸怀，去面对工作和生活，不断完善自己，活成一束光。 一首歌哼了好几天，沉迷的感觉，仿佛歌词里的画面朝你你就出现。是否爱得快，我该不该来，我慢慢来。 Think you are so about you and I Baby出来 ，Baby， 写下每一句我对你的爱 ，Baby， 直到你能成为我的依赖 ，Baby， 我的眼中只有 you and I， 有意的喜欢，有你的相伴。暧昧的感觉不知不觉的蔓延，我的嘴巴陪着你的开，简简单单也变得梦幻，跟着你的心慢慢靠近，闭上眼睛。 I think you are so around about you and I出来 ，Baby， 写下每一句我对你的爱 ，Baby， 直到你能成为我的依赖 ，Baby， 我的眼中只有 you and I。They say take it slow， don't wanna go slow。Ever since you walked in my

有太多丑陋。感谢你让我遇见漂亮的你，我爱你小宝贝，你是我的天使，看你的眼看到了我们所有回忆，没有疑问就是你让我实现梦想，只因为你让我明白快乐的定义。微微的呼吸，轻抚你的脸，此刻幸福洋溢我们的世界，在这现实的生活有太多丑陋，感谢你让我遇见漂亮的你，我爱你小宝贝，你是我的天使，看你的眼看到了我们所有回忆，没有疑问就是你让我实现梦想，是因为你让我明白快乐的定义，希望我们一直就这样在分开，直到永远。每天早上一醒来，就看到你的脸，让我们一辈子来庆祝，我们拥有彼此。我爱你，小宝贝，你是我。快乐的定义，只因为你让我明白快乐的定义。 不药而愈，原来我的许愿都